困境晚霞，独行无牵挂。采衣萧瑟，不问世间仇恨，淡如茶。江湖一句话，行得正邪不怕。一人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。月光山中悠悠凉，晚风吹皱入海浪。